斜阳半寸的时光，几时去往轻狂少年郎，风声叹息夜色太漫长，寂寞如歌思念在摇晃，秋风雨凉转眼就沧桑，还能对谁去诉说衷肠，排寒负气那你上青阳，愿与君共勉强的一张，莫蒂落在了我的心上，秀轻描美丽模样，一杯清茶淡酒配孤单的月亮，墨滴慢慢飘落在纸上，线条犹如裙摆飘荡，寥寥几笔画出你心中的忧伤， 幻影如钩翩翩起舞，慢慢在飘荡，几寸光阴流年随风已改变了模样，枯树弯月夜色苍茫，添几分的惆怅，一滴淡墨足以化解心中所有的忧伤， 秋风雨凉转眼就沧桑，还能对谁去诉说衷肠，排寒负气那你上青阳，愿与君共勉强的一张，墨滴落在了我的心上，拂袖轻描美丽模样，一杯清茶淡酒配孤单的月亮，墨滴慢慢飘落在纸上，线条犹如裙摆飘荡，寥寥几笔画出你心中的忧伤，墨滴落在了我的心上，拂袖轻描美丽模样，一杯清茶淡酒配孤单的月亮，墨滴慢慢飘落在纸上，线条犹如裙摆飘荡，寥寥几笔画出你心中的忧伤，寥寥几笔画出你心中的忧伤。